小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怎么说都不会认同的大道理，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会变成讨厌的大人。但是当年龄大了，回头看过去，小时候的信誓旦旦总会变得支离破碎。人心总是会变的，你也总是会长大的，这是成长必经的过程吧。我觉得越是可以松懈的时候呢，其实越是需要努力的时候。比如说我们刚读大学的时候觉得可以放松一下了，大一大二的时候一时倦怠，

同的城市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， 这样的我那样的你， 那样的你 要很久才相聚，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散心，我们也没听那故事的原因，青春的不可回忆像一片阴影，没法自创再收回，我们的眼泪在呼吸着过去，我们的微笑是彼此的氧气，不可的回忆是风化好心， 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。